反帝民族民主战线中央委员会6月30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贺信。信中指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这是北方居民对白头山大国的尊严和光荣的旗帜。21世纪先军统帅、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绝对信赖和敬仰的表现，是反帝民战等这块疆土上的变革运动家和爱国民众无限敬仰和敬慕之心的反应，是坚决保证在白头山开创的主体革命事业取得最后胜利和民族实现万代繁荣的民族史上的大喜庆。目前南方的先锋战士和各界爱国民众都充满着决心，要把代代拥戴白头山卓绝伟人的无限民族自豪铭刻在心，在金正恩元帅的领导下，为这块疆土上的变革运动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完成而积极奋斗。信中表示，为祖国统一和主体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为主体朝鲜的富强发展和金正恩时代的无穷繁荣，衷心祝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身体健康。